小子，让你知道老夫的厉害。 魏晨的大笑声中，显然是旗开得胜，已经把包子干掉了一把。包子的水平靠操作虽已足够灭杀绝大多数玩家，但经验丰富的老手却正是他目前的克星。毫无疑问，魏琛正是这样的一个老手，而且是职业级的老手。虽然一些地方可能不如职业生涯时那么鼎盛，但在经验方面只能是远超过去。包子这样一个上手荣耀只不过四个月的新人，就算有天赋，有操作底子，进步快，还不至于连魏琛这样的多年骨灰级都对付得了。 哎呀，输掉了。 包子这边也是应了一声，充满了惋惜之意。 不要说的这么遗憾啊，这完全是情理当中的事儿。 魏琛得意洋洋。 下线啊，下线。 叶修没有去围观比赛，只是听着两人打出了结果。魏琛这种水平，这种档次，打赢了一个四个月的新人也这么得意，真是超没下限，让他忍不住表示感慨。 对啊，不用遗憾。 这边包子却好像有所感悟似的说着。 马上就可以再来嘛。 啊？ 魏琛稍一怔，包子同志诡异的思路把不要遗憾给扭转到这个层面去了，让他措手不及。 来来来，不要害怕，再来一把。 包子说道。 靠，我会怕你这个菜鸟。 魏琛说着，果断接受邀请。一次又一次的狂笑，自然是因为魏琛一次又一次的得到了胜利。这纯属作作的笑声越来越大，甚至连外面搞装修的人都觉得吵闹。陈国推开包厢门进来，张望了一眼。 什么情况？ 8-0哦。 魏琛手支在下巴下面，比划了个八字，摆着造型说着。 不是吧你？ 陈国诧异地望着叶修。 看着我干什么？是他和包子。 叶修说。 不是吧你？ 陈国诧异地望向了魏琛，和之前感慨的叶修如出一辙。陈国也觉得以魏琛的身份，打赢了包子都得意成这样，还真是太没有气质了。但魏琛哪里在乎这些啊，继续得意地望着包子。 嘿，怎么样啊小子？ 哎，厉害厉害，看不出老魏你居然这么厉害，你到底什么来头啊？ 包子连连感慨着。 说出来你可要坐稳了，老夫正是蓝雨战队的前队长，鼎鼎大名的索克萨尔前操作者，希望没有吓到你。 哦 哦， 包子平静的反应让魏琛大为不满。 索可萨尔，那是什么呀？ 这你都不知道？这是联盟第一术士角色，超级伟大的一个存在。 是吗？ 喂，新人真该好好补补课了啊。 魏琛这话是对着叶修说的。 这些知道不知道重要吗？ 当然，这是知识和信仰的传承。 老兄，你还是说说包子的水平怎么样吧。 嗯，还不错，四个月的新人来说算不错了。 你心虚了？ 靠，我心虚什么？ 差点输吧。 切，他想赢我还差得远呢。 魏琛嘴上这样说着，但 QQ 这边却是给叶修弹来了一条消息。 他妈的，差点马失前蹄。 叫你死撑。 死撑不至于啊，我还是应付得过来，只不过这小子总搞些有的没的操作出来，虽然大多数都是乱七八糟不靠谱的，但有时真能惊出人一身汗来。 够意外吧？ 确实，这小子等基础理论都理解透了，真不知会打成什么样。我看啊，教他只需要帮他巩固这方面的知识，再搞点提升操作的训练方式就行了，经验方面的东西教他太多反而不好。 这还用你说？ 就这家伙的风格，老实说，等你死了，哦不是，等你退役了，你把散人的角色交给他， 那没准儿又是另一番风景。 哦，叶修怔了怔。可是散人的话，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一般情况的认识里说，认为全职业精通才有可能玩转散人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是一个新人，一张白纸，从一开始就让他接触散人，把散人当作是一种复杂的职业来玩呢？ 诶，你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。 包子虽然不能说是白纸新人，但是他单纯啊。他的小白不是因为对游戏的生疏，那是他个人的性格气质。散人你就当做一个职业交给他去玩，没准啊他真能给你玩出来。你想想，120个不是瞬发就是冷却极短的快速技能，如果是在包子这个乱七八糟的家伙手里，会是个什么样？ 更加乱七八糟。 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。 只是这散人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啊。 说的是，荣耀有3年没更新等级上限了吧？ 是啊。 我深切怀疑，等我们杀回职业圈的时候，可能得至少提升一次上限了。 嗯，不过每次提升的幅度一般也只有5级，75级的话还是可以应付得来。 静观其变嘛，到时条件允许的话，可以让包子接触散人试试。 嗯。 哎，那个美女呢？水平什么程度？ 也切磋一下你看看。 好啊。 小唐，你也和老魏切磋一下吗？ 叶修于是转头对唐柔说道。 好啊，等我这副本出来啊。 唐柔正下副本练级，但对于切磋什么的肯定不会拒绝，他喜欢一切竞争。很快唐柔副本出来，同样是修正场，魏琛已经开好房间在等他。唐柔进场，两人立刻开打。叶修同样没去围观，继续练他的君莫笑，只是唐柔就坐在他身边，时不时的也会转头过去扫两眼状况。唐柔的情况其实和包子也是大同小异，经验是他们二人共同的软肋，而这偏偏就是魏琛最强悍的地方。包子当时打成个什么样叶修没看到，但看唐柔的情况，基本是被魏琛限制得死死的，胜负上应该没有太大悬念。不过叶修估计魏琛那边也应该可以感受到唐柔带给他的压力。第一局不出叶修所料，魏琛比较轻松地拿下， 操作很强，又快又准。 魏琛赢了以后指出唐柔的优点。 谢谢，再来一把。 来啊。 魏琛欣然接受。此时的 QQ 上，叶修发了一个笑容满面的表情。 干嘛啊？ 魏琛莫名其妙。 你要挺住。 挺什么？这 PK 没压力啊。喝你妹。 魏琛回了句不搭理了，那边已经开打。 不好意思啊美女，又赢了。 魏琛再下一局对唐柔说着。 再来吧。 行啊。 于是第三局开打。叶修这边一边下着副本，一边淡定喝茶。他不用看，只听二人操作的声音，就知道这二人的 PK 是一场比一场节奏要快了。唐柔正在爆发中。这个妹子他最巅峰的状态通常不会出现在一开局的时候，往往得在逆境中才会暴露出来，典型的遇强则强。只不过这第三局还是魏琛获胜。这家伙咳嗽了一声，正准备说点什么，那边唐柔却是精神抖擞地望过来。 再来。 魏琛的目光转了转，望向他对面的叶修，结果发现叶修的脑袋深深地藏到了显示器的后面。 来吧。 魏琛没有拒绝，但声音已经有点干涩了。 搞什么鬼啊？ QQ 上更是飞快地给叶修弹了个消息去。 挺住。 叶修还是这话，只是这一次魏琛已经多少有些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第四局魏琛还是赢了，但这次还没等他说什么呢，就见竞技场房间里唐柔的角色韩嫣柔已经准备完毕， 抬头再一看，那边唐柔更是已经非常跃跃欲试地望着他。 最后一把， 微臣的声音又有了几分心虚的味道。唐柔却是未置可否，只是认真开打，只是这一把获胜者却成了唐柔。微臣长出了口气，结果就听唐柔这边疑惑的道： 你不会是故意输掉的吧？ 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 叶修终于算是肯出声了，出来劝阻道： 好了好了，老魏累了，让他抽袋烟吧，小唐同志。 唐柔那也不是蛮不讲理就要和人去较劲儿的死心眼儿，虽然心有不甘，却也只好作罢。 你妈！ 魏晨这边又是 QQ 私聊叶修： 这个一个怎么样啊？ 这个厉害，越打越猛，老子手都快抽筋了。 那你最后让了没有？ 废话，必须的，难道真拼到手抽筋啊？我有病啊我。 这也是四个月新人哦。 居然让你在新区捡到这么两个新人，你要不好好表现，杀回联盟拿回冠军，对得起荣耀之神对你的庇佑吗？ 荣耀之神？那谁啊？ 是你行了吧，你妹的，滚。 魏晨骂道。